时流干了眼泪，总算习惯了残忍。太阳每天都照常升起，在烂醉的清晨，像早前的天真梦想，被时光损毁。再没什么能让我下跪，我们笑着灰飞烟灭。生气在烂醉的清晨，像早前的天真梦想，被时光损毁。再没什么能让我下跪，笑着灰飞烟灭。人如鸿毛，命若野草，无可救药，被解嚼。 淌蓝色的眼泪。爱如同白丝线，连接了我的心弦。软弱的你不在这，情书也回荡在你的世界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吹出我分享你的快乐。

岁月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封锁在眼中。 张，是否快乐的时光都会离别来收场，叫我怎么放和你走过的昨天，是谁用回忆当作句点， 青春